D100 我就形容它是一個思想的癌細胞，即是你如果在這裏讓得一寸的話，遲些它就會要一尺。任何的外國官員，包括對他們想在政改這個問題上，他們想支持或者影響的人，那個作用是適得其反的。應該現在這個階段是百花齊放。 我覺得中央應該要帶著一個比較廣闊的胸襟去到聆聽。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吳志森。 大班大班，你好你好，早晨，早咩神啫？而家 我哋环球广播，你讲乜都得，都得。我哋系好似以前大英联邦咁，日不落啊，而家发埋啊， 日不落，我哋呢个D100咧，日不落嘅。 欢迎大家收听日不落嘅D100风波里的自由风，系咪啦？而家正在进行环球视像广播。 在北美洲如果你在東岸的話現在就是朝頭早5:14，如果你在西岸就凌晨2:14，如果你在歐洲差8個小時，如果你在澳洲差好少時間，3個小時又差4個小時，但是非洲又怎樣，我們就是全世界進行視像廣播，所以你說早晨又可以，午安又可以， 晚安又可以，寶寶香港的時間是5:15，是時候起床屙尿都可以。你這個台我們提醒人家這件事，苦中尋樂，為什麼我們要做環球華人平台呢？有一天可能我都希望我有機會不需要坐在香港這個直播室， 在其他地方直播室進行廣播，就叫醒大家是時候起床去廁所了。很勞氣，我今天回來4點多見你火都來了。你看到梁振英一而再再而三，你搞那些叫什麼論壇，即是公聽會，他又不算公聽會。 Hearing應該有個主題，今天要斬這棟5棵樹，每棵樹已經60年歷史，為什麼要斬呢？因為要建一條路，很具體的，通常都是這樣，然後大家投票。要不你就像肥棒那樣施政報告，梁振英，我們有個老友記叫天馬南的，就說這些叫做 小學雞， 好學不學，克林頓不停在進行這個選舉，他現在仍然進行選舉工程。但問題就是一件事，論壇就說你希望可以不要過人零接觸，不核突近距離接觸市民，聽市民的聲音， 他們全部都是阿伯阿婆。 但最糟糕的就是你選人，你得家企請客，你請客當然有權選賓客， 原來是聖會，第一見鬼什麼的大哥，要半夜三更就排隊輪籌。喂，你今天虐待老人家，不是，老人家是甘心情願， 虐待他都給600元，他不要發窮，麥當勞免費餐免費早餐都排隊，輪到蘋安米一樣排隊，你給600元當然排隊，那些阿婆阿伯，輪了他不是自己進去，他被了非人，一會兒我們的生活得不到保障，退休你現在就靠那些叫做生果金，那生果金現在入不來拿了，最多給他1300元，如果你不要經 這個資產審查就是1200元，1150元，還是100元，為什麼有600元半個月的薪金排一晚，為什麼不排？ 於是就排了， 你找一班老人家來玩，你接不接待？ 我不明白他的道理在哪裏怎麼知道張飛有名字有沒有照片有沒有身份證號碼有沒有照片如果有名字的身份證號碼有照片就不可以阿婆排完之後就給工聯會這叫雙重標準這個梁振英做了特首之後禮賓樂壞第一你搞這些宮廷會好論壇好你這麼喜歡只聽那些歌頌你的聲音你不在禮賓府 在你的賊鬥那裡自己請客請你的婆公去吃飯讓我們有機會去廣督府一輩子都未試過起碼在死之前告訴孫聽我入過廣督府他都不會說禮賓府因為對老人家來說入廣督府才威風去過那個大廳那裡 哇,任宴,你巴閉啊,去睇杜鵑花,哇,好巴閉啊,你以為去賊鬥,唔人去啦,你俾錢就人去,你點解只係鍾意聽一啲符合你的聲音,你咪叫皇帝的聲音囉。但是一樣嘢呢,我覺得好離譜的地方係邊度呢,佢就話呢,我哋下加咗三次呢啲論壇,跌最一次比一次好,一次比一次和諧,一次比一次聽到呢大家建設性的意見。 當然是第一次就沒有那麼賤的但有了一些不同的聲音進去就令到他尷尬因為問什麼那次有時候問什麼是在天水圍問了一些他不適合聽的東西然後在觀塘又是有又是在灣仔什麼雲而已呂長毛按照正常的排隊的方法我不搞了我喜歡給誰入誰入我不給誰入就不給誰入就是這樣 他唯一為什麼給呂長毛進去因為呂長毛自己排隊排了兩晚好像是排了他出去不上但其他人就去選的這樣就叫做論壇那就叫公聽會那就叫與市民接觸喂這個是皇帝的新衣來的而且一次比一次好我以為預言是假的原來真的有皇帝的新衣現在梁振英就親身示範給你看 然後呂長毛就是那個小孩子喊出來又被人滴了出去你現在還有一件事喂 禮賓樂壞什麼叫依法辦事你走的時候不要說你走後門那麼肉酸你今次更厲害逆線行車逆線行車全世界都沒有皇帝都不會做這種事情英女王也不會這麼做荷蘭傾更加不會這麼做因為很難傾的你說要逆線行車跟市民當年你想想我去到華盛頓見到白宮總統出車 最多就轉全紅燈只是你去別地方不去讓通行無阻直行在賓州大道直行沒有人會倒轉頭走的當年甘乃迪如石都沒有倒轉車走的為什麼梁振英要倒轉頭走的我不明白 然後就什麼意見都聽不到還是聽到負荷他很開心了就走了去了因為人來的一次比一次好秩序一次比一次優良就叫做他的說法是什麼他說我們不單要民主的制度還要民主的生活好像我今天下區一樣聽大家的意見大家秩序良好就是民主的生活的體現你知不知道為什麼道轉車走這叫落荒而逃這叫倒行逆施什麼叫依法辦事禮崩樂壞排隊人排隊半排了一整晚兩晚拿了張票我喜歡給誰就給誰 喂,應非不應人的嘛。不過都是的。為什麼你問你這個公聯會的議員入到去呢?還去問事呢?他有去排隊嗎?你有建築樹根去排隊嗎?沒有。你有見過這些鵪鶉?國什麼話?你有見這些爛壇去排隊嗎?鬼強是吧?這些就是爛壇來的,聽說是。對待這些人呢,香港人已經無奈了。要很粗鄙才行。香港人呢,你不要以為現在香港人不介意,香港人是純民來的。 香港人很過癮的平時不聲不聲一出聲咬死人你看看華東水災什麼血濃於水捐錢是最多的 上億連這個不是同胞了不是血濃於水了日本海嘯了一樣捐錢好像全世界平均人均最多是啊無端端2003年過百萬人上街然後年年都有這麼多人上街人們在隱隱埋埋一鋪跟你清算 現在人們沒有事情,靜靜搞移民 始終覺得人離鄉自 為什麼人要走呢?我告訴你為什麼要走呢?除了梁振英之外,除了梁振英,這個禮崩樂壞,令到香港所有價值觀被一手摧毀,還有問題,原來回歸祖國,什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英聯合聲明,是一個大騙局,騙局,是世紀大騙局。 全部是假的,一文不值的 在哪裏專出來的中聯辦很厲害你說什麼不是你要聽你不要將他的身份降低這些共產黨員不是高不高級他出來說話代表黨員他們沒有個人的鄧志森你千萬不要當他有多大他給了一個訊息你是什麼他的訊息就是告訴你大家不要亂來英國人不要亂來不是一國兩制是假的 當年鄧小平說過什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馬照跑武治跳五十年不變高度自治井水不犯河水李瑞環就說自殺茶壺茶垢千萬不要曬只是一件事要緊就是外交國防其他香港事務我們中央是不會插手的現在不是現在黃蘭發走出來一錘定音 這些溫挑鬼命人我覺得一件事很重要你高高大隻的人完全沒有殺傷力這些才是這樣春的風吹起的人其實就很懂得惡毒終於發現這些人心臟不老就是太極高手來攻高手就是這樣失刑了一掌都無形了打死你你那些紅拳打多幾拳都未必死罪都吐血而已喂他走出來說什麼什麼普選符合國際標準的不是普選符合國際標準 而不符合基本法那些對不起我們不接受的那即是不需要符合國際標準什麼叫國際標準國際標準就是普天價值普世價值普天同慶就是一件事就是平等普及而平等的三樣東西提名權普及而平等投票權普及而平等平等候選就是做候選人的權普及而平等 三樣東西,但是原來在陳文毅的眼中,對不起,如果你是符合國際標準的普及而平等,就並不符合基本法,所以中央政府是不會接受的,現在只能夠哪些是符合基本法的中國式的普選,中央政府才能夠接受,就是這樣了。 你香港行普選我們就隨時會準備幫你手此語一出大家知道內地的反應非常強烈外交部發言人出聲他說典型的干預中國的內政典型的說三道四我們的普選不關你英國佬事 這個問題為何這麼慶呢?說這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主權回歸這些全部是廢話全部是假的因為是大騙局來的這種才是慶的如果美國人說可以理解我不會理解又不是你簽的但現在那個是簽方他們叫什麼方合作方簽署方人家有份簽的 現在告訴我你沒有權出聲這件事說不通你做生意你明白嗎他都不是說什麼我幫你手而已支援而已那個人有權出聲那個叫大英帝國那個叫大不列顛王國不是大不列顛另一個問題生意雙方甲方和業方簽了合約甲方和業方都同意那件事是這樣搞的現在你說件事給了我了對不起 你不要說三道四所有的事不關你的事那個人簽了那個約來做什麼簽了沒用的中英聯合聲明又是大騙局原來英國人簽是多餘的就是一個旁觀者都不及你怎麼簽了名下去那就搞那麼多事做什麼就是告訴人如果當日在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告訴大家今天會發生這樣的事第一就是說一國兩制騙你的 還需要一個witness即是現在不是你想想如果借錢我們都說你現在最慘年我都不是擔保你去借錢我跟你財務公司我就是諮詢人我不是啊我們簽了書名的reference即是說諮詢人我就簽了喂現在你說你家裡朋友的借錢你都沒份簽名的你大耳窿他來追你還你失你門鎖那你現在要簽約在國際條約裡面 簽約兩國是同等權利的跟足那個簽約的條款現在他沒有說要來接收回香港如果英國人倒轉頭英國人說你違反了聯合聲明我要拿回來他都不夠膽說英國人已經暗春了已經出了香港人利益只不過那些人有多厚說兩句而已援助而已我又回來跟你說但很多人除了中聯辦 陳宏毅陳宏毅才是我還有一些人暗春的一逐個暗春跟你數一聽廣告我就形容他是一個思想的癌細胞你如果在這裏讓得一寸的話遲些他就會要一尺任何的外國官員包括對他們想在政改的問題上他們想支持或者影響的人 作用是適得其反的应该现在这个阶段是百花齐放我觉得中央应该要带着一个比较广阔的胸襟去到聆听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郑京翰吴志森 怒氣的地方就是你梁振英出來說你說你這些外國人就不要插手進來我們的政改第一這是不是外國人對梁振英來說這是外家他老婆叫Hickens的他兒子全部持英國護照他自己呢 他自己一定不能他曾經一定有他英國那麼久 他在香港出生 他在香港出生應該 那時候是BDTC 你最重要是你老婆還說你說你將來退休希望在英國買一個農莊過著一些休閒的生活你心向哪裡你外國人你外家你等於陳茂波這樣說是我老婆的兒子那個兒子啊大哥啊還有一件事最難聽的一件事叫適得其反什麼叫適得其反我跟你兩個人爭這件事 兩個人死在那裡拿著這個是你的我不要爭了不如找魔記進來做調停你就谷鬼氣扔爛他你都不理對與錯這個難一點另一個比喻好一點殘忍很多怎樣兩夫妻吵架吵得很厲害要爭子撫養權爭子撫養權 我找個法官來找個律師公證人你說誰對然後扔了兒子下街不好啊殺了他吧扔了兒子下街這叫適得其反他是簽署國來的這些梁振英他是不是一點粉都沒有呢接著還有林鄭月娥出來不及了他也好一點我不用你幫 他都不夠打壞人多口我不用你幫都好像隱隱悔悔一點我覺得梁振英現在去巴閉了現在說政改我會擔任一個主導的角色告訴梁振英你走到哪裡你不懂事就糟糕不要阻礙地球轉不要說這筆字你很簡單的還有一件事林鄭月娥起碼去飲水思源她英國很臭大的 曾幾何時是英國人再加上他老公仔全部在英國住在英國置業又是葉歸根想著在那裡大英帝國的子民當日如果梁唐英年做了特首他已經在英國就任了上夫教子所以他好一點他就不敢罵英國佬他就說不用你幫了 你就說是不是你幫了多謝了你兩個姐姐說過黎兩公婆一定在吵架接著隔壁鄰舍三姑六婆就說你說幫忙是不是不用不用雖然三姑六婆是做妹的還有包山仔那個應該英國人就包山仔還有台灣香港300萬與生俱來有居英權的人送給你的喂你現在的問題就是說起碼林鄭月娥說話都叫做 得體一點包山仔的媒人走過來就什麼事兩夫妻吵架床頭打架床尾鵝不要喊不要拿刀出來不要搞周圍在菜刀不用你幫我你搞定了馬上放下菜刀你走就走沒多事就麻煩你梁振英說不是適得其反我跟你一拍兩散 你夠膽過來了扔了小孩這個就是騙局好了 就輪到自己人都罵了陳建文陳建文他說到今有為止我們佔中三子也好我們佔中運動也好佔中行動也好我們沒有跟外國人談過誰說你沒有還不如扯大炮有就有周庸你跟周庸談已經是還有很多論壇是多少人持外國護照陳啟宗不是咯 美國的護照你說出來大把怎麼說沒有你一就說我沒有跟CIA談過我沒有跟MI5、MI6談過你跟外國人我沒有跟外國人談過那不對很多外國人的香港分了他都是周庸也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佔中三子裡面我怎麼知道你們有沒有居英權不就是了或者如果問怎麼知道那不是對我我跟英國人談過所以不是外國人周庸有居英權我有居英權大家都沒有大家自己人我嫁幾宗大哥還有你那些 你那個佔中十指你什麼死事前置見我們老友記爭加拿大護照蔡東豪又爭加拿大護照我只能這樣弄到兩個出來不止的分分鐘當然不止那十個人裡面那用什麼有些忌諱你將來被人督爆所以我現在幫他引爆原來這麼多人爭我廢事啊周庸督爆他我現在幫教授引爆是啊 你不要借男朋友不要跟外國人談過你是知道的你不覺得而且關係很密切關係密切當然了大哥有沒有跟陳家洛談過陳家洛是直選的你有沒有跟陳家洛談過佔中陳家洛自己直選的他老婆是波蘭籍他老婆是波蘭籍很多其實你明分中都是陳家洛其實何樂申我怎知道有沒有居英權 這件事在香港還有一個國際都市你不需要這麼暗秤你不要搞到要清一色才行還有好像我們說為什麼不可以佔中三子為什麼不可以說他公道說話英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他是有權發聲有說的好像今天李柱銘這樣說李柱銘今早上我們這個項目英國 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Swire,這是太古仔來的,上網看,如果你有買太古股票,麻煩明天訂了,分鐘出事,因為這個名字,因為你Swire,走出來做什麼?說三道四,影響香港的外交事務,不是說三道四,影響內交,然後就伸仇舊恨出來了。 Swire和東印度公司有沒有關係 想看看Hugo Swire是否Swire Family 如果你是太古有份的是太古仔來的死定了你拿著國泰、太古那些股票早就不頂早就走了他現在公開表態撐香港普選而英國政府隨時準備提供支援特首梁振英落區之後主動反駁 說香港普選和英國都無關不用你英國政府支持李柱銘怎麼說呢他以什麼身份來說三道四呢就基本法草委起草委員會的委員他就說英國眼見共產黨派黨員做特首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定明的港人治港有責任為香港人抱不平 很簡單其實不用學李柱銘這樣說又不需要有李柱銘的身份用一個普通的常識什麼叫中英聯合聲明就是這樣中英為什麼兩個國家一個叫中國一個叫大英帝國一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叫大英聯不列顛聯合王國 叫UK United Kingdom Great Britain 就是這樣簽了就不是應該有權出聲就是這樣你簽約國反過來你可以這樣說如果美國人出聲就說關你差事嗎我們那個叫中英聯合聲明你美國人不要說三道四你沒有份的還有英國人都未出聲什麼時候輪到你出聲這樣都可以但英國人出聲你真的下去不可的 他是簽署國已經出了聲小已經出了香港人英國人都沒有好人他已經很囤雞了很低調很壓抑自己國勢的問題誰叫你要賺人仔你又不知道排第幾你要賺人仔你就要逆來順受就是這樣很簡單今天另外有一宗花邊新聞有荷蘭大閘蟹賣 你知不知道大閘蟹在歐洲來說是害蟲有害的入侵性的動物很多人害怕第一就吃了他們湖裡面的其他將生態不平衡第二塞住水壩好像在三藩市塞住水壩例如生魚生魚在美國都是一個有害的外來入侵品種是很多人害怕的好了現在呢 有些財路了歐洲人不吃大閘蟹他說很殘忍為什麼他們不喜歡蒸蟹因為那些鑑生蒸死蟹他要斬開腦才行但番鬼佬都是這樣殺龍蝦所以番鬼佬有時說雙重標準偽善你不懂吃大閘蟹你承認了他為你去波士頓終於龍蝦出來篤兩篤標了你出來那就這樣丟下去殺 他殺和蒸可能是不同的是殺即死蒸就慢慢蒸 那也很危險不如吃齋吧<笑> 偽善 還有舊冬,即是比楊澄湖好,我現在想說大閘蟹的故事,你講太古這個,我找,先說大閘蟹,現在大閘蟹就成為一個最惡的,百一百大惡人之中,其中之一,外侵性,即是侵入人家的品種,是害的,有害的,現在發現要採路, 原來掘起了它,賣到錢的 到時內地那些不敢吃,到時可能有落藥,就跟自由行一樣,歐洲人說怎樣爭自由行都好,財大氣粗,不守秩序,圈,隨街屙屎屙尿,他有人仔洗,慢慢歐洲現在這麼窮,自然歡迎這些自由行,等於以後他歡迎大閘蟹,是沒有分別的,完全一樣。 大陸的旅客一定是世界十大外侵性的入侵性品種的旅客跟大閘蟹沒有分別的現在終於沉冤得雪了大閘蟹現在自由行就不用說了 他一九九七年就出來行了所謂選國議員零四年做過反對黨的黨鞭如果你問我一定跟泰古沒有關係所以大家不用買股票不過名害死人同名同姓都大鑊不過親戚關係一定有的可能大難都扯得埋同姓就三分親如果他一定不是帥仔為什麼呢如果是他不會給出聲的泰古 你不要在街坊我們在香港做生意關係這麼密切你不要在胡說八道說三道四台害街坊害親戚害朋友可能現在SY要出通告了這個SY跟那個SY不同的與我們的家族 無關即是一個三千年前的遠親湯家驊湯家驊都是說英國人不要出聲湯家驊都是鵪鶉第一犬儒第二鵪鶉第三樣東西都是很現實主義就是太現實功利主義 為什麼做一個大律師不可以你明白嗎是其是非其非拿著原則就行了拿著原則最重要是大律師很簡單如果湯家驊連什麼叫簽署國都不懂的話 那就糟糕了,那你做律師怎麼搞,兩邊簽完約之後,接著告訴你另外一邊 你政治不正確的,我政治不都不正確的啦。你政治不都不正確的啦。你現在不要理一些一百的風的台啊,正話所有講的都是由啊,就是我講的。自身負責的。我認咗佢。要本台及本人無關,這個叫個人意見節目。你這麼縮骨不行啊。學阿陳建文啊嘛。這麼縮骨不行啊。你看有什麼人好像李柱銘那樣,是其是非其非。真是政治不正確的。 梁振英他都有解釋,中英聯合聲明只是回歸後,即是提到回歸後特首由協商或選舉產生,並沒有提及普選,反而基本法定明特首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之後,由普選產生,所以普選行政長官是特區市民、特區政府和國家的事,完全是我們中國人範圍裡面的一件事。 他就說過去經驗清楚顯示,任何外國官員想參與,干預香港政治問題,支持或者影響什麼人,只會適得其反。如果按照梁振英這樣說,普選行政長官是特區市民、特區政府和國家的事,完全是我們中國人範圍裡面的一件事,那就是說你怎樣選法都好,是不是符合什麼國際的標準都好,大家都不用出聲了,就不用吵了。 不用給意見了,你說怎樣就怎樣了。為什麼要怎樣?中國人的標準很多人怕。簽約呢?為什麼簽約都會打官司呢?就爭論條文。看看梁振英說,為什麼不能爭論呢?他就捉字室,當然梁振英最厲害就是語言藝術。他就說,回歸後的特首由協商或選舉產生。這個聯合聲明寫的。協商或選舉,其中包括選舉。 怎麽選呢?就沒有提及普選,沒有說這大不獲。選舉包含普選的。譚惠珠這隻走狗,講英語,講過,基本法沒有說的東西,都是算入基本法。沒有說普選也是普選。選舉是一個大set,選舉產生。 普選是包含所有東西的,普選是反而合窄了,選舉就選舉,反而基本法定名,梁振英說,特首有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如果大官之龍你爭論什麼叫廣泛代表性呢?之後由普選產生,很清楚有提普選,他自己跟自己爭論了。 中英聯合聲明,我不用看,我亦都不需要說記憶所及,一定要提及,接著就有個產生在中英聯合聲明之後,會產生一個基本法,基本法的原意,定基本法原意就跟著中英聯合聲明定出來,這是附從的,如果梁振英連這麼簡單的普通的法律常識都不懂,要不就當然一貫語言藝術,要不就孤陋寡聞,完全沒有這個法律常識。 回家睡覺吧,都是我居的,扭曲就是專門,扭曲就是專門,如果香港發生到這樣的事,我問你一而再再而三,下區做show,做大龍鳳,有法不依皇帝的新衣,接著不尊重法治,不尊重制度,然後逆線行車,吹毀香港的核心價值,香港還是否可以安居樂業,自由? 平等的地方,我只是要求安居樂業這麼簡單,作為一個在香港長大的人,我想安身立命,這個地方是我的,我有份建設的,我有份提出我的貢獻的,我有份納稅的,我想這個地方變成怎樣,根據我的理想去做,大家一起出力,我想這個地方是這樣,但問題就是 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开始讲移民呢，就是这个地方他觉得不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不可以长治久安的地方，不可以让他下一代再下一代再下一代可以继续去住的地方，悲哀的地方在这里。惨的地方就是这里，为什么我的朋友在这里讲这个问题，就是他问全世界哪里最适宜居住，就是这样。 現在哪裏最適宜居住，真的不知道，大家探討這個問題，你去過那裏，哪裏？加拿大，芬哥華，但是就是淒涼的地方就是這裏，為什麼要活到幾十歲還要去想這個世界上哪個地方是更加適宜我住的呢？不是，你一個梁振英，原來一個人你不尊重制度，只要你破壞制度，沒有一個好的制度， 根本好人都會做壞事，但如果我們的制度是完善的，壞人是做不到，壞人的破壞性是不會大到梁振英今天，即是我們的制度是被梁振英摧毀了，他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制度。你想想，你在那間官立中學走出來的叫做鄧兆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你走出來好好地上車，跟足條線走 他怕人家圍他，怕車又要運在車裡走，有什麼問題？四百警察抬四百人，有什麼問題？你試過嗎？所以梁振英那些不是的，他每一刻都要告訴我是有特權的，我做特區行政長官做特首，我喜歡怎樣就怎樣，這些就是一些不成熟的，所謂什麼小學雞才會做的事。 蘋果天馬藍今天寫小學雞落區，他說大家有沒有想過梁振英三次落區究竟討論過什麼，有什麼新的承諾，有什麼意見是以前沒有聽過的呢？答案當然是沒有，有人就認為政客做show內容不重要，都是阿媽是女人，急市民所急，政客親民姿態更加重要。 大家又看看他三次落區姿態上傳遞了什麼訊息，數一數，第一次天水圍有社團人士組成的維和部隊護航在場外面毆打示威者，又找了個肥仔茄喱啡扮受傷被傳媒諷刺是黑色涼粉，事件不了了之，但政治上損害整個特區政府的形象。而黑色涼粉正正就是上年 將林鄭月娥責成指引詛咒焚燒是同一班有勢力的鄉紳，好了，第二次了，落觀塘的公樂道沒有黑人物護航，但就變成戒嚴，場內被菲律賓人質事件死難家屬質問，又是蝕章的。好了，昨天灣仔第三次了，場裡大多數全部都是建制派的群眾，只有女場沒有一個人抗議。好了，場外面又是我自投人物就唱歌跳舞。 一個正常土生土長香港人見到梁振英支持者全部甩頭甩雞，騎呢古怪，喂，怎會敗啊？好了，最後了，我們的特首仲怕示威者要逆線掉頭鬆人，究竟哪一個場面有顯示到梁振英親民那一面呢？答案當然啦，又是沒有的。內容沒有料到，場外面亂七八糟，政府中人都問喂，究竟為什麼還要搞呢？其實主要是梁振英他的鬥心強，一直認為要學黑林頓，不斷地選舉，每一刻打算戰，你叫他死不肯蝕底，還掛著什麼齊心口號，落區的設定坐凳子都知道他 想著落區都是選舉工程一部份，不斷地選舉模擬就是政客工程，但要做到此無此樣才行，靠這些低水平落區show根本上都沒有用，因為我的政客show不可以單講形式，要有內容，內容就是一個政客的，譬如這樣講，他的價值理念，首腦有沒有重大的政策議題要闖關，是不是站得住腳？ 是否有主流的支持？譬如說美國在說醫療改革、打破醫療保健集團的暴利壟斷，本身是在一個道德高地，落區做勢都贏了，提高民意支持度，還要反過來壓倒美國的既得利益集團，迫 他們是共和黨支持的，這些就叫做有內容了。究竟梁振英核心施政裏面，哪一份是可以有內容，可以打民意戰的呢？普選，他又不敢有立場。起公屋，根本就沒有人反對的。 真正要打民意戰的，他碰都不敢碰。譬如說全民退休保障，全民醫保，要打低專業和工商界的壟斷和利益。你走勻全港18區，爭取民意支持，全民退保，這才是不斷選舉。現在根本，第一，沒有人agenda在手，沒有議程，沒有issue，沒有爭議性的議題，純粹打個虛無做show，以為聽聽民意。 這樣的低水平落區一定會被人罵，香港數數埋埋，回歸16年，政治人物還停留在業餘區議員的水平，是誰的錯？我就形容他為一個思想的癌細胞，你如果在這裏讓得一寸的話，遲些他就會要一尺。 任何的外國官員，包括對你想在政改的問題上，他們想支持或者影響的人，作用是適得其反的。 應該現在這個階段是百花齊放，我覺得就中央應該要帶著一個比較廣闊的胸襟去到聆聽。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 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吳志森。好了，講回這個基本法，在聯合聲明我都說不用看，我覺得不需要看，普通常識。聯合聲明有了兩個國家，本來香港是 英國佬搶回來的，霸權主義、高壓統治之下，讓我們香港人解放、站起來、回歸祖國，有一個叫中英聯合聲明。我都說有了中英聯合聲明之後，接著怎樣履行這個聲明呢？就有一套叫基本法。有聽眾、有老友記馬上發給我， 他說你說得對，在聯合聲明第三條第十二款的而且確是有講基本法的，我都說不用看，這是一個法律的普通常識。但如果湯家驊沒有這種法律普通常識，我不敢得罪他，因為我們試過，林曉驊試過得罪一個事務小律師，被人告到我們兩個差點破產，他就益了你。湯家驊是資深大律師，益了你，他就替了我們工28日。 我們九點鐘走人就到了，不是吳志森進來了，我替你供就有幾次的，不是只是那次。那次是第一次，如果現在得罪湯家驊，分分鐘提醒28日。所以說我們不敢得罪大律師，但這些老實說都是邏輯，普通基本常識。兩個人簽了約之後，這個就是約，我現在賣一層樓給你，或者我現在賣了這件事給你，但是你就跟著條款去做。 你跟著條款去做，你沒有履行到，我有權出聲的，當然啦，因為這件事50年不變，50年之後就不關我事，約未滿未完，所以現在我們就接通了長毛，長毛，問問長毛，阿毛哥， 見到你副對聯了，阿毛哥，喂， 長毛，聽不聽到啊？看到你啊！你今天穿著綠色衣服啊！厲害啦！你看到我穿什麼衣服啊？ 我看到你沒穿衣服，皇帝的新衣。 我想問你啊，你昨天你買梁振英才是啊？你昨天 或者不給小朋友去看啊？ 你昨天又走去，可能你真的未成年喎，你今年貴庚啊？ 我今年75歲，調回轉，正牙七， 那就對不起了，要不你是小朋友不能進去，三級，皇帝的新衣，沒穿衣服，要不你不夠老，你肯排隊排兩晚，拿六塊水，長者才能進入，是不是規定 65歲以上才能進入？不是，那你張票哪裡得回來的？你炒回來的？ 不是，有個朋友在網上看到，其實他的說法就是他有那些所謂籌 他那張白色的票子就不見了他告訴我就是換的時候被人換了即是你沒有票的即是你沒有票就有醜即是你沒有票的那個人告訴我有張白票的曾經我不讓你進去應份我又覺得這件事很難說你沒有票的那你不能罵梁振英的不是咯 我沒有罵梁振英我罵他都不用在那裡罵其實我經常都看到他罵你現在累了我們最慘是我們沒有掌握到我們認為為什麼你有非嚴入得我們想為你抱不平那不要緊說回那個時候我那個人就不需要屈人那當然不好我們講真話當時我跟記者說了 事主告訴我那張白票在換醜的時候就拿走了我的說法很簡單我告訴你大班怎麼聽我就說可能真的是一個錯誤這個錯誤如果出現了的時候沒理由是平民百姓付出責任即是付出那個代價我的說法就是退而思其次既然那個人那張白色那張票不見了 無論是錯誤是誰出的報了之後如果有多位可否讓我進去他就說不行的是這樣的喂阿祥我又有什麼問題我不知道你以往有沒有去這些會我想你也有有去過喂今次建制派做得嚴密到只漏了一個女長毛進去其他全部都不能進是不是他們的技術進步了很多呢 這是死命令共產黨已經叫梁振英不要理香港的事情政制都不用你搞了由中聯辦由中聯辦後面那班港澳辦或者更高的層次人不停出聲跟香港人洗腦因為梁振英的民望太低他說的一樣就衰的一樣現在梁振英做了什麼呢做了交際化就叫做內交 你看過一個特首是做事經常回大陸還是還要內交都沒用的都不見他不是他現在跟那些低級的人在那裡還有沒有人肯見他老闆不見他因為那個省即是你明白嗎那些省委書記和梁振英在級別上來說梁振英是高半級的因為我們是所謂特區跟國內直轄市還要高一點現在 他回到去一個平台就某個人見一見他之後讚他之後就叫你跟我的下屬聊天所以他現在他就交際花所以我見完之後今天又在政府合署政府總部那裡又跟廣東省省委書記在那裡說話我們的特首就是專門是做知客的所有大陸的人來都是由特首去 跟湯顯明沒什麼分別問題就是因為這三場操作不做不行第一就是梁振英想不做不行因為共產黨說了很多次就是你們不用搞佔中了我們有最後的委任權事先如果不篩選我們最後守尾門的時候就不好意思了你們搞出來的很簡單他篩了三次三個都不行 阿董、腳痛、曾不行接著到現在梁振英第一年已經是衰過了人家五年了已經民望腐殖了所以這班大陸的官員一定要做出show梁振英說我真的不想做出親去都被人家他說我不理你你找黑社會也好你找曾偉雄也好總言之我們要搞一個跟大陸的人民和諧社會上下的show 所以昨天梁振英一出來就說了他對著鏡頭就等於跟領導人報告這真是和諧一次比一次和諧一次比一次有秩序做得很嚴密大班你聽過一個政府是猛猛讚的警察我未聽過有加拿大那時候總理會民主社會是配罩警察那當然說 我們收入率少了多少,赤字少了多少 我們GDP漲了多少,我上任之後跟大家帶來了多少財富 是不會說,我上任之後拘捕了多少人,我上任之後幫了多少人 我上任之後反對派被人打了多少次 法西斯政權迷會很簡單這些叫槍桿指出政權我以為你很聰明楊波毛語錄你又忘記了太肉酸了 農業學大寨全國人民學解放軍現在我們就是全港市民學曾偉雄高度表揚明白嗎我認識毛宇鴻 你明白嗎即是沒得再肉酸的了我一說了喂吊吊肥不行的孤瓜寡人大哥林鄭也要閃歪不出來跟他撐場不是啊林鄭現在搶他的東西來做他說翌日政改是由他主導的 我明白,那就不撐他場 我一再說了謎底因為梁振英的民望最低是共產黨對於那些最重要的事不會交給一個扶持產做所以不是叫他做內交你做內交就行了你搞定新界東北弄多個河套弄多個前海大家有錢賺中環地皮不值錢靠深圳 中環地皮不值錢太值錢了你要分點給大陸人用 手提電腦很厲害但沒有了IBM的brand那個負責的cost太大了你現在就找些地皮溝淡在深圳那裡大家互換互控也好如果不是你老實說不通你跟李嘉誠買了那間公司拿去地皮買現在準備買白街你不知道嗎買白街而已地皮不能給他就給自己打住一些次級免費的同一級免費的溝一下 這個皇帝的新衣的聚會陸續有來的如果有興趣想看皇帝的新衣是怎樣麻煩你下次找張票好好地找張票不要只拿張票醜我懷疑你根本不想進去你根本中間扔下張票沒理由李長不可以你不可以李長不可以你如果有看的話我知道有看著大班你下次你就給我一張票 不用外輪你覺得我是阿亮沒有我叫梁振英的沒有長毛你也要做少少事才想進去真可憐下次我們呼籲人送張票給你他遲了進來我的地頭下次我給陸舊水有些人排隊給你了在怕你下次梁振英就會新東他來立法會的時候就找人阻礙我進去立法會開會 真是混吉真是大佬假的原來他拿著一張籌人家大把道理不讓你進去你有什麼怪的我們的監製日後不管你你找長毛專門是這樣的每次找都說話一定有意外的中間就有些事的當然有些事的到尾原來反而是你不對的是要自己不對但其實那天排隊的方法真的很奇怪你中間可以走人的你知不知道排排一下你知道婆婆要去廁所的於是就去登記了我現在去廁所中數 然後跟職員說有派另一張東西給你你可以先去廁所去完之後第二批人來接力排隊整個設計就給了這班阿公阿婆你說昨天那個表演用那麼多力花那麼多心思是做一件事反對派除了一個人之外 其他全部入不了不是的是一件事就是滿足梁振英那種慾望他就想說我是開明的我是開這些論壇我接觸平民百姓的但就要選擇所謂平民百姓就老弱殘兵好像阿清華說的我們沒有機會成本的那些要排通宵排兩天賺你六嚿水的人就是那些人阿清華說的零接觸是零意接觸啊 問題現在不是約隊老人家你要派錢的你不要找老人家來玩很折墮我覺得整個show阿祥寶說得對其實他只是做給一個人看做給鐘南海看都不是鐘南海不看他的電影是做給自己看的是滿足他個人的慾望拆鬥造算那不行 他又要下去拍攻阿婆進來又要下去拍攻阿婆進來他找TVB做直播拍攝影住大家拍手掌還有TVB做什麼不報不報憂不報喜不報憂總之不報出面那些怎麼和諧TVB真的被爺看了我告訴你但我的感覺就是很噁心你在裡面幾個局長你看看螢幕你看看穿白衣服 你看到梁振英穿白衣服張炳良坐在那裡穿白衣服後面有個藤雞美華在那裡遙遙地看著他以示支持你做這些show是不產生任何的效果的是糖水滾糖魚的然後就是拍手掌最後是拍掌歡送他離開哪有這麼好世界啊香港算了 不要玩了香港現在禮崩樂壞香港應該是不是如果你天天對著梁振英你真的會死的你不死就會谷死你谷不死就會移民好像我們有這個節目大家可以聽但問題是你走就走不掉就唯有天天對著他陪我們一起罵就罵有什麼辦法宣洩一下鬧完就算了我們的電話就是 183-183 給錢啊拿這麼多錢幫他排隊的呢有錢花得鬼推磨現在有錢花得一班老人家連續兩晚不睡覺都可以問問他如果他肯說問他這件事是不是仁慈啊是呀他就告訴你你給600元人為什麼你這麼多錢花的你們為什麼費啊 可以六嚿水都出得到這麼厲害佔了公婆的一半的生果金一個月這麼好的你們郭偉強說我感謝義工的支持不單止他好像樹根那張是吧 選到入立法會不是問話的我們做什麼是罵人的但進去之後他發現他自己都不夠那個女人那麼厲害那個叫做蔣元秋蔣麗雲不要說元秋的名字蔣麗雲拍照別人不夠我講你那幫人很賤連現在中樹根都已經是最賤的了你已經想到六八九你真是這個梁振英你就慘了香港人一直以來 是一群沒有民主有自由大家互相尊重我們有文明的大家可以表達不同的意見以前覺得那群維園伯很討厭現在覺得那群維園伯反而OK可愛你看看你現在那群人出來分明是挑釁還有那群人水平之低再加上分分鐘不是香港人你梁振英做了特首之後就將香港的秩序全部搗亂 香港怎麼可以住然後就群眾鬥群眾最慘的那些不是香港人你看他的衰樣子就知道你看不看到那個人那個人現在改了姓那個人 那個跟你喊過交的那個人的樣子衰到 口臭不得已是樣衰你現在想想哪裡找一班這麼樣衰的人走在一起在哪裡生出來哪裡爆出來很難的動物園都找不到這麼多衰的東西在哪裡爆出來的呢你現在香港這班外港力有Big Five的你去Safari你去這個 非洲看動物有所謂Big Five、邊Big Five 還有那個梁志祥立法會議員你這Big Five不行你就要去看的你不看不行的你明白嗎香港搞亂香港就是這Big Five就五大入侵性外來品種入侵性外來品種都不是香港人來的這對香港來說是一個災難來的我就形容它是一個思想的癌細胞 你如果在這裏讓得一寸的話遲些它就會要一尺任何的外國官員包括對他們想在政改的問題上他們想支持或者影響的人那個作用是適得其反的應該現在這個階段是百花齊放 我覺得中央應該要帶著一個比較廣闊的胸襟去到聆聽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吳志森好了大班我們在電話接通了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昨天就 在梁振英落區的論壇有進去亦好像有問問題郭議員你好你好吳志森你好有鄭兼涵吳志森多謝你我想問一下你是有進去論壇裡面的是嗎 有進去但問不到問題其實郭偉強我想請教一下你 這些論壇是不是應該特首趁機會他都說下區見一下市民聽一下市民不同的意見如果是這樣說就應該越見到越不同意見的人越多廣泛代表性的人就更加令到座談會也好論壇也好更加有意思不會浪費公帑但昨天看的情形就是 一面倒大部分排隊的全部是老人家變成老人大會長者大會是不是是不是沒那麼理想呢首先有幾件事今早其實我在另外一個節目都提過其實我們都有婦女團體去幫忙的其實他們都是又不可以說年輕但是中年婦女其實 我有奇怪為何大家會有個印象是所有排隊的人都是大部分你都不是但是你都不用排隊的郭偉強是吧你不用排隊我的義工他也有入場的他拿的時候幫我拿的所以他坐附近的不要緊啦老實說哪個會排隊買票香港很多人排隊喝茶排隊看戲什麼都幫你排的排隊搭巴士都有的有的嗎有的飛肉我排隊搭巴士 如果回應剛才的問題究竟是否聽多一些意見好當然是聽多意見好原本的活動都是安排有二十多個人問但最後只有十五個人問到其實都是少因為大家來到的都很想問一份 我想問你排隊的人好像是有償的派600元有600元收的 如果有的話我想不止那麼少人排。 其實我們就沒有這個安排的。那為什麼又有人說有些旅遊巴士有傳媒說車的人都排隊的呢？對，又有接班的，分兩間的，有組織的，很有規模的。以我知的婦女會他們就沒有，因為我都特地問過他們乘車去的，剛才我都剛剛見到他，他說我搭便車過去的。你就說婦女會啊，我們說的那些就是老人家，長者。那因為不是我做聯絡。我想另外一個層面要講的，就是街坊就說要去幫忙多一點，因為其實他們都關心這件事，都希望有人幫到他們，幫一口，幫他們講，你都去吧，另外一個情況就是大家都會有個想法，你是立法會議員，郭偉强，你應該經常見到CY，但我在這裡希望 講清楚其實不是真的那麼多機會見到CY的。於是他本身除了答問大會和來匯報工作之外，其實我們能夠爭取到時間跟他講一些地區性較強的一些議題是比較少機會的。你說討論一些大政策，可能大家都會有些特別會，但很多時候那個 討論都是圍繞在特定的指標。其實我們想說這些難得的落區的機會，如果清一色都是問一些很溫和，問一個問題就呵三次的方式的話，CY就不會聽到真話，不會聽到民情是怎樣，市民的怨氣是怎樣的。進去裡面的人大部分都很近似的，是吧？ 講出來就未必很激烈，但其實裏面當中牽涉了一些議題都是尖銳的，包括房屋、包括政制、包括一些小商販他們面對一個新的消防條例的措施，其實裏面所提的內容講出來好像很溫和，但當中都要好好功夫才能做得成，變成其實是不是真的建制派就不可以提意見呢？建制派只可以支持呢？ 即是說你裏面的意思就是問問題的人，郭議員大部分都是建制派的。 不如搞個建制派的論壇算了其實不如這樣不如叫人去排隊你覺得叫老人家我沒有理會誰付錢我想問你一個問題要老人家半夜捱更底夜排隊排兩天拿條醜拿一張票入場你覺得是不是人道呢就著這個問題其實我剛才也問了我們婦女會其中一些義工 他們的想法他們那個我問回究竟有沒有晚上有沒有老人家在那裡他們都答得幾實質晚上就應該沒有了晚上沒有老人家怎會拿到票啊我都反覆再問因為他們是婦女會他們就留守在那裡即是去幫老人家頂住還有有些是兩家人日頭就回來大家輪更 你信不信有人真的為了走進去一個論壇見梁振英而排兩天隊你猜真的有沒有人這麼神聖你會不會覺得這個是有少少匪夷所思的我對你們的口味覺得匪夷所思但剛才我所說跟我一起進去的幾位義工正正就是他真的有排了兩天他又跟我一起進去真的有人香港地有人排兩天隊為了進去歡呼為了梁振英打氣為了皇帝的新衣為了皇帝的新衣背書沒有人裡面說過那些 大逆不道的東西大哥最低標準公事都好像沒有人問過有沒有我舉到手就有或者沒有連你想問的東西我都準備了十條問題問題我想問問你連你也不准問我想連人排隊進去抽不中為什麼抽不中為什麼那些人過抽中的人歌功頌德的 我又不明白為何坐隔壁是另一位工聯會何偉鑑議員他就問到他唯一一位工聯會的議員問到又最後生他問什麼他是問回杏花邨的一些設施包括現在港鐵因為比較近他們的屋苑所以減屏障已經排在立法會的公務小組裡面但是到現在都未排得上去因為那個級別太低 排兩日隊就問香港地是否有些很重要的東西包括房屋的需求標準工時這些是否更加重要香港應該讓你問呢大家在工聯會如果真的不是入了入去為了小馬大哥我想問一下<笑> 工聯會我想問你工聯會大班昨天的場合昨天的場合是CY落區就聽港島區的議員說話港島區沒有工人的他主力都是想問一些地區的事情因為平時怕會不會下程不能夠上達希望透過當面 我寫下什麼問題起碼他都認真起碼他都認真真的真的郭華我想告訴你說一個故事給你聽我怕你忘記了CY當日選舉的時候曾經見過你其中一位同志麥美娟他就說到標準工時影響到他嫁不出駕行不起他就立刻拿紙拿筆出來然後就說你不用擔心我給五個file你24小時 現在過了2400個小時都未見到五個file或者麥美娟已經有男朋友你寫的那些東西就多餘還有一件事工聯會基本上是工會組織我想問你工聯會基本上是工會組織如果很難得工聯會進去裡面如果只是抽到一個會員 問問題是否應該問了工聯會比較關注的比杏花邨的所謂噪音更加重要 以及影響全港的 工人福利的問題呢 是不是應該讓給你呢我只是提出這個問題不要緊了不難為你了郭先生多謝你郭議員多謝大家真是挺好的我不是告訴你就是這樣就是進去清一色有組織有規劃地防止反對派進去然後他裡面就問什麼都好啦 總之讓他過關咯 有什麼理由對著特首就問什麼幸花村那些隔音什麼問題 你問一個負責公務的局長我都嚴那個局長大得滯未必答得到你不是李偉霆不做你有社工就在二線我們出遲了就放走了郭偉強他想跟他對質余社工怎樣余先生不好意思我們監製遲了 他要問政府事情多過我們機會很大那他就不是倒轉說你這班反對派有很多議題在裡面而已那就是你問這個就那你不要搞老人家你搞老人家就是梁振英要搞的事情他要找人進去又盲的又聾的又啞的就是資助了600元而已進去看到皇帝的新衣如果你的眼睛又精靈好像你那麼精靈進去就說喂梁先生不好意思你那你找一塊樹葉蓋住你 調調揈的部份行不行呢最重要的部份你明白嗎你要找這個盲又聾又啞的人起碼進去每個人都睡著覺你不穿衣服就看不到你穿紅色就看不到穿綠色就看不到原因就很簡單梁振英根本做show 你沒理由找老人家來搞的不是我們是最反感這件事但問題你都知道工聯會他們現在所有人都找到老人家來玩派米又找到老人家來玩個個都是做了善事怕死沒人知道其實你們做防止虐待長者我想問一下你的老人家很難怪機會成本低 他一個月如果只靠1200元現在生果金多少錢 標準生果金 1100多一千一百五十如果沒有記錯如果一千一百多六百元等於半個月的生果金做兩天捱兩天惹幾大幾大這個又難怪的其實我們應該爭取一件事就是要有一個全保退保全民退休保障所以正話就應該問問這個人為什麼這麼多老人家進去又沒有一個老人家會問 關於全民退休保障的呢對不住他們是不會問的他哪懂得問你這些老人家這批老人家可能就是倒轉就問恨花村恨花村幾萬幾二萬元尺的大哥而且是最中產的地方之一香港除了太古城就是恨花村是中產的集中地你去到恨花村的麥當勞好像現在說沒有了 紅花村我不是很覺得全部都是英文的這些年輕人這些是文藍人回流人士大哥你去問紅花村為誰服務第一要問個問題為誰服務你又明白我又明白老遠為老人家我們真的要 怎樣幫我們爭取做多事真的走多一步還有大班28號 有個扶貧委員會高峰會知不知道搞什麼 問問啦,問CY,問CY,問羅志剛啊。CY做主席啊。那CY做主席啊。咁有點有冇人問你㗎啦,又。扶貧委員會就係應該係林鄭做㗎嘛。林鄭做主席㗎喎。林鄭做主席㗎嘛,扶貧委員會。有啲老友收到信啊,CY做主席啊。CY叫做 鄺專柱柱專鋼軌就走下去親自揸飛去督導這件事是不是這樣我們留意一下多謝你繼續發聲多謝你我們也準備了聲帶今天也有些評論挺好聽的我們要先聽聽聽眾 聽聽廢話聽聽黃南發聽聽怎麼騙了我們老千打完你荷包之後就說對不起你是打開袋子給我拿的錢都花了花了沒有了電話拿去賣了給你身份證就剪爛了給你你要什麼給你一個爛鬼銀包有個身份證的 你要不要啊咁樣唔係咁啊咁就黃蘭發呢就話咩呢佢就話呢個咩佢講咩我都唔記得黃蘭發個說法呢就係話呢一個好似陳同阿陳能毅嗰啲好似嘅唔係陳文毅呢就話黃蘭發主要就一國兩制以一國為先 唔係為主體 為主體咩河水不犯井水全部係廢話嚟嘅陳文毅呢就話普選呢 如果是符合國際標準不符合基本法的話就不用談了就不用談了即是不需要你什麼國際的標準以這個基本法為準聽聽吧先聽陳文毅中央所願意在香港實施的普選是一種符合基本法和有關人大決定的普選模式而不是 符合所謂國際普選標準但是不符合基本法的普選模式即是我覺得中央這個立場香港社會人士包括泛民主派是需要了解的但是另一方面中央也要了解香港的民意和泛民主派的訴求就是他們希望特首的普選是自由和公平的不同政治黨派的人士 都應該有平等的機會參與即是怎樣即是一個出自一個法律學者一個憲制專家告訴你符合國際標準什麼叫國際標準只是問你所謂國際標準已經證明這個人已經出賣了自己的知識一說就知道聽到了即是他鄙視你的國際標準 標準什麼叫國際標準所謂國際標準你不符合基本法但是我想問這個教授如果基本法不符合國際標準那是否普選呢那是否真的普選廢話連篇這些叫做權力金錢使人腐化沒錯我們又聽聽黃蘭發就是黨官 中联办副主任不是党官说话我们就可以反而不需要好像对陈文艺那么苛刻不要要求那么高因为是人话党性听听这种主张看似比较开放公允但是它实际上呢是在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以外另搞一套 有的媒體稱之為是一個全無法理依據和不可落實的A貨現在講的就是全民提名的A貨在紐約我跟你講過第五大道名牌街在門口<笑> 在門口有賣假鞋有賣假LV什麼都有很過癮的在香港不太敢這樣做最多是尖沙咀有些南亞人給你一本相簿看廟街我們的海關秘密看完之後就送給你你去問那個人在第五大道在LV門口有人賣LV那個人說裡面是假的 我們都要先真的我們真的這裡才真的全部入假的大聲夾你賣假的你就說別人的假的我們的貨真價實有什麼普及而平等的一件事為什麼我是一個選民你又給我投票為什麼你不給我有投名權或者參選權為什麼要經你篩選呢 那你即是告訴別人你站在LV門口賣假東西就告訴別人LV裡面賣的是假東西 我們廣東人有一句說話這個是A貨 大班叫洗銅銀甲大聲即是有時候走過看看他的東西看完之後就<笑> 扔下東西都不知道拿閒進去LV那裡喝嘴也不知道你做什麼你這個A貨來的你明白嗎這個世界洗銅銀夾大聲英國佬英國佬是壞人來的你問我如果不是殖民地我就不會移民我移民就為了反殖既然在香港 番鬼佬高人在等的我想去外國看看番鬼佬倒垃圾我想看番鬼佬倒垃圾沒見過看番鬼佬掃街看番鬼佬洗大餅看番鬼佬幫我擦鞋你如願以償啦如願以償你明白嗎但是中英聯合聲明其中一個partner他們叫方簽署國 簽署方或者合作方方就不是國家他叫方我們國就是國那就是其中一方面為什麼他沒有權就著中英聯合聲明表示關心而已他沒有事的他說關心普選還有有什麼需要幫忙出聲就是這樣這樣也不行我們看看評論怎麼說 《蘋果今日評論》怒風社英國美國關注香港普選是理所當然的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不過對香港落實真普選表示關注不過是說準備為香港實行普選提供支援就惹來特區政府高層和不少建制派人士炮轟 梁振英昨天高調地說特首普選是中國人的事不需要英國政府或任何外國政府的支持親中第一大黨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就說英國在政改方面沒有角色不多家評論都算是幫忙身為基本法委員會成員的劉乃強更加批評英國政府是慷他人之慨做法極不應該可能未來幾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或者官員還會再向施維爾和英國政府發炮 老實說批評英國政府對香港事務包括普選問題指指點點的政府官員和建制派政客是否患了健忘症就是腦筋不清不楚醒一下英國是97年前管治香港國家是設立香港現在憲制地位的關鍵力量亦都是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國換句話說香港和英國 不单有深厚的历史、政治、文化渊源英国对香港97年后的发展更加负有不可推卸的条约责任苹果评论更加说事实上中英联合声明才是确立香港地位最重要的文件才是香港在国际社会立足的根据如果不是当年英国大力游说国际社会支持中英联合声明承诺确保香港的制度、自由和生活方式没有变过承诺确保香港享有高度自治 国际社会未必愿意接受香港的转变香港过渡也不会那么顺利既然英国有这样的独特和重要角色他关注香港政制发展实在理所当然梁振英和一班建制派人士有什么理由说三道四呢 英国是老牌的民主大国本身的民主政体运作成熟和畅顺 也曾经帮过不少国家和地区包括前殖民地区 是落實普選的他的經驗和知識正好彌補了香港的不足政府可以讓香港少走冤枉路梁振英這班人怎可以將英國善意支援拒諸門外甚至看是什麼政治陰謀呢難道他們認為單靠專制的中共政權和毫無民主素養的建制派 就能夠讓香港民主政制開花結果嗎回歸前多位英國首相包括馬卓安等曾經一再表示英國不會放棄對香港的責任英國不會讓香港孤單上路 walk along 現在香港正處於落實高度自治邁向全面民主的關鍵時刻英國政府和國際社會更加沒理由袖手旁觀更加有必要幫香港一把令香港順利落實一套符合國際公認標準的 民主政制我形容它為一個思想的癌細胞你如果在這裡讓得一寸的話遲些它就會要一尺任何的外國官員包括對他們想在政改的問題上他們想支持或者影響的人 我覺得這個作用是適得其反的。 應該現在這個階段是百花齊放， 我覺得中央應該要帶著一個比較廣闊的胸襟， 去到聆聽。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 仗義執言， 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 主持鄭兼寒吳志森，如果我們的聽眾上我們的網頁，我們的Facebook主頁也好，或者是風波裡的自由風的這個網頁，你就見到我們的義工隊和德哥就落去深水埗，就派一些愛心月餅，跟我們合作的夥伴就是明哥，北河飯店，北河街的飯店的明哥， 就去派給區裏面的一些有需要的人，包括一些比較買不起月餅，你知道我都不明白為什麼月餅要這麼貴，中秋節都要吃，全部包裝，月餅的製作費60元，不論你什麼餡都好，成本60元，4個，但其他東西全部包裝，百多200元都幾百元都有，你去地鐵站看看，尤其是港島最貴的地鐵站， 就是IFC行去中環那裡，全福祥都是買月餅廣告，好像是美心，你想想市場多大，這些人不單止香港買，做一季月餅，做一年，一年皮膚夠了，不用做了，不單止香港買，如果你去銅鑼灣，去其他遊客區，你發覺全部講普通話的人下來，周圍去找月餅。 為什麼呢？香港也有它的存在價值，因為那些月餅就不像大陸那樣，大陸那些黑心月餅來的，很多香港那些就告訴你，香港製造，全香港製造，信心的保證。所以對於老人家，對於長者來說，對於一些獨居的長者，尤其是或者是比較窮的人來說，過節中秋節有個月餅吃下，感覺是很不同的，是吧？所以我們這100 100的義工和明哥就攜手合作，就在深水埗區派月餅。我們待會就看看德哥通訊的設備維修好沒有，我們也可以跟他做個視像。現在派成怎樣呢？現在都外面已經黑蒙蒙了，就不知道做不做到。另一個問題，我們等他搞定之後，我們跟他做個通訊。 今天其實在報紙上面，有好幾篇文章很值得介紹的。先說月餅，月餅第一是沒有益的，很甜，很肥，尤其是那些現在流行的，因為半島的奶黃月餅現在很行，每間月餅店都做奶黃月餅，但你試試把奶黃月餅放在微波爐裡， 輕輕輕去，拿出來，即是漏些油出來，你看到那張廚房的那些，就普通的廚房的那些，你放餅進去，整張紙全部變油了，又淋淋的了，再加上甜，甜得很重要，有蛋黃，很多人不知道蛋黃，你鹹蛋黃，蛋白去了哪裡？ 蛋白就撈進去那些熱煉溶度，不是的，我不知道，是的，鹹的，不行的，不懂的，我怎麼懂，一桶桶這些蛋白就賣給那些打麵店，就是用來打麵的，但是鹹的，不要緊，打麵沒問題，所以就很多下難東西，所以你不知道，全部都可以 recycle， 循環再用，用得就不要浪費，但月餅根據統計，每人去年吃剩四分三個月餅，扔了很多，扔了180萬個，所以大家我都是這樣說，最後衝刺，如果你家裡有月餅你不要，給我們吧。 如果在兩天內，即是星期三前給我們，我們仍然可以趕得及在過節前派給那些有需要的人， 不只是長者的，貧窮家庭，即是我們 但我和我一些好朋友很喜歡吃月餅我也是所以在這個期間月餅期間一定會肥的我媽媽的就是過了中秋節之後才會瘦回沒辦法喜歡吃月餅才會這麼多應節還有一件事很多人不知道我曾經去過一間很出名的食品廠參觀 我又不可以說給別人聽行不行啊說出牌子我以為內地才有所以不要說了說完算了這裡說了就散了我雖然不是大氣電波我們多人聽過大氣電波我的電話是1831138大家就可以打電話 跟大家聊聊曾偉雄大家知道他夠兇巴閉的他竟然好像家嫂那樣家嫂爛為了家嫂怎麼會他說警隊被人誤解照例他當然是商台的柴仔節目一個叫陳淑薇他應徵了做特首版的新聞統籌專員真的 但就沒有行繼續拆鞋我覺得其中一個沒有行的原因除了可能他不合規格之外或者不合資格之外好像英文不行好像說我不知道真不真但最重要如果他不做了拆鞋節目誰做的就令到商台這個節目失色不少所以他留在工作崗位裏面是啊更加重要更加發揮好的作用是啊所以我就安慰他公開安慰他 不讓你做是因為你厲害所以就沒有一份工你想想如果你不是這麼擦鞋你罵政府開始沒有了一種如果你不擦鞋你擦鞋都不領的人家不幫襯你可能倒轉請你因為擦鞋擦得太厲害所以擦到沒有一份工太稱職不可以 不能沒有了你特區政府從來都不能沒有了你對嗎聽聽蘭惠鳥的家嫂說什麼曾家嫂怎麼說有些人會覺得你職場拘捕就是打壓稍後拘捕就秋後算帳當然他有理由他的看法但最重要我想起我第一看就是如果我們需要拘捕不論在現場拘捕也好或者是稍後拘捕是不是有法理依據的呢如果是有的時候警方只不過是依法辦事而已至於有人會覺得現場拘捕好一點或者稍後拘捕好一點呢 就人言人殊就算你假設個別高層可能是有的因為他為了自己個人的因為種種原因他會有這樣的考慮但你想像一下警隊是一個28000人員的一個部門如果有個別人有這樣的想法他的想法怎樣可以實踐得到呢因為不是他自己去做的他要去前線做的那這些用一些政治的比如說政治任務你怎樣可以將政治任務一層一層地要求前線執行呢這個絕對不可能 曾柱長這些擦鞋仔節目就沒有人問他的東西我先給你駁先讓你幫人我駁曾柱長我想知道警察存在的目的是什麼警察存在的是拉一些根據基本法賦予他最基本的權利去表達意見、遊行、示威的人負責是做這件事的 不是負責去維持治安不是負責去除暴安良不是負責去打擊有嚴重的罪行就是兩個選擇一個選擇就是職場拘捕一個選擇就是秋後拘捕就是這樣是不是這樣呢警察是不是扮演這個角色而已是不是呢我想問這個問題而已是吧我聽完之後我聽完曾偉雄講之後我發覺到是在洗大家的腦他在洗大家的腦 我是做這件事的我是負責拘捕人的你出來表達意見你出來示威遊行抗議我就會拘捕你的是理所當然的 你問東西太過理性問太過理性還有你問東西不道欲你那些好像講書佬<笑>

我們還有一些等阿德哥好讚我們上個天橋露宿者之家一廠在下等一會兒等阿德哥跟你說好啊還派了一半而已還有一半就是下次還有月餅我們這裡你下次其實我提醒大家因為我今天才發覺月餅券原來是17號到期的不是去到中秋節所以大家如果那些18字有有月餅券記住17號即是明天 好換啊,買個18號就冇換,買個美心我哋啊。哎呀呀呀。哇,我做好多美心你餅券就聽用曬了。你我買,我聽個再試一試,你買個iPhone 5S來啦。好啦,拜拜。有了嗎?有5S了嗎?有出咗啦,你。啊,我真的不會。不買得,就炒得唔買得。OK,好。 我們的義工就去派給露宿者露宿者也是一群我認為很值得關注不是像社福利處那些有這樣說但連月增今天他現在流行寫短文都不短以前那些文又長又沉不是有分開三部故仔三部曲今天他就先說什麼叫做聖公會其實聖公會 即是天主教不過就說我不聽你羅馬之笛怎樣即是跟大陸那些地下黨地下宗教一樣當年聖公會其實就是英國要反抗羅馬天主教這叫做三戰愛國會一樣其實就是中國聖公會這個三戰愛國會其實香港主教抗不了抗保羅他應該回大陸做聖音多一級做大陸天主教的頭目你猜他不想他就可能想他還在做政協了已經可以做的連月增這篇文章就是說聖公會的來由怎樣還有說聖公會在佔領華爾街的事件上面 美国主教、后任副主教、助理主教三个人一起发表声明支持占领华尔街很过瘾的他的声明跟抗保罗即是香港的圣公会的大主教完全是两码子事我们听一下这一篇也不短的他除了说圣公会就说什么叫架空也说什么叫内需我们听一听 连月珍在《信报》撰文标题就是《圣公会》、《架空》、《来税》不是所有圣公会的领导都好像港澳教省那样倾向维护现全社会秩序但在圣公会的大家庭里面各个教省对社会问题的立场和选取的解决门路分歧很大就以有海外第一教省之称的美国圣公会为例 去年3月30日,紐約教區主教、後任副主教、助理主教3人聯同發表聲明,支持佔領華爾街。講回聖公會其實是一個國際組織,正式的名稱叫做普世聖公宗,俗稱是英國教。歷史上,自小反教改革至今,英格蘭教會在國內的力量皆不及全國。 例如在苏格兰占主导地位的苏格兰教会是完全另外一个教派属长老会他的社会政策传统上比英格兰教会激进今年我们在香港见到就占中而言圣公会采取与天主教领导人几乎相反的保守亲建制态度这个是比较罕有为什么是这样呢连月珍就认为背后有三个可能原因一 圣公会英格兰教会几年前开始已经准备大举进军中国大陆与当地政府控制的三自基督教会建立密切关系支援它的发展相应地香港圣公会主教长邝保罗今年首次获委任为全国政协之后非常拥护中共的宗教政策在三月份两会期间接受文汇报访问的时候 声称内地教会并没有受到国家干涉,很自由,与香港没什么大分别。这个就好比一些财团企业要进军大陆市场之际,他香港公司的高层就得到与北京驻港官员打交道,替大陆讲一些好说话一样。 无可厚非。 二， 香港圣公会和大阿妈英格兰教会的关系长期以来都非常密切，意识形态亦都和后者一样比较亲建制。英格兰教会和英国商界关系尤其深刻，例如英格兰教会的主教长参加教会之前长期在能源行业任职， 并曾担任跨国石油勘探开采企业的财务总管。和建制关系深刻的人一般就很难接受公民抗命的理论和行动。三，来华圣公会和大英帝国殖民政府关系一直比较深刻，和天主教耶稣会神父利马窦 在1851年到达中国传道， 带来西方科技学术，并和清朝友好那一段的光辉历史回言不同。 是不是因为有这个原罪，香港圣公会的洗底心理压力就很大呢？ 如果不在关键问题上和北京合作， 长远又如何保住在香港的根基之业呢？ 考虑到教会的利益， 传道工作的前途， 人在屋檐下， 又怎能不低头呢？ 这个也无可厚非。 连月章又讲到架空的问题， 他说你不喜欢一个直接下属， 认为他没用， 不可靠想惹有其他图谋阻住地球转，都会架空他的，直接找他的下属交代工作。董建华时代两任的政务司司长接连被架空，董一对一直接和个别局长、问责官员谈大计。结果是怎样呢？施政的质量每况愈下，重要原因之一是一对一，其实一对很多个人， 就甩了一个熟手管家之后，面对着15个调统，没有施政经验，没有公务员人物关系的特首，根本做不到事。最近局长和副局正座轮流上京面圣的时候，据说被架空的竟然就是例政图治的梁特首。大家估计他被架空的原因，就显然就是说不是他不够左，而是工作表现太差。 如果这样说是对的话，表示北京以为有本事直接操控着局长，原则的话架空了的可能不只是梁特首，而包括两个旧电池司长。曾俊华早已被视为搞破坏的大罪人，林郑最近在郊野公园拿地的问题上和特首唱不同的反调。另一方面， 连月春又说，他曾经指出过西环以第二权力中心的实例早已经架空了拉习成军，以另一旧电池为名义召集人的行政会议。左部最近老实不客气，大肆抨击在占中问题上，讲话和泛民领导差不多的林焕光。可以推断林焕光若在其位而有实质影响力的话，其实没有对外乱讲话的道理，所以他一定是被架空了。 但更加可能就是他从来都没有拥有过实权。若果架空政府最高权力两层的这三个人，后果大家想想会是怎样呢？而最后连月增也讲到国内有没有增加内需比重的条件，高唱日云的中国模式忽然又传出好处见顶，要转型而且是刻不容缓，出路在于摆脱出口外需主导，投资主导改为强调内需 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要找到的所谓再平衡的新方向。重要的问题是增加内需的比重条件是什么呢？过去为什么比重过低，而且多年来一直下降？如果有办法令到收入分布变得平均一点，总体消费比重就会提高。在中国大陆来讲，反过来就应该这么讲，日益严重的贫富悬殊是扩大内需比重的绊脚石。 要改变收入分布十分困难，因为牵涉到政治问题，损害既得利益。大陆的既得利益是一个很强大党国权力支撑的，直接导致了近年的国进民退的现象。结果是中小私企难生根，中产阶级难壮大。在不作重大政治改革，不能够强调民主力量压抑既得利益的前提下， 要改变贫富悬殊、内需不振的局面，谈何容易呢？ 连月增现在流行写那些分开三段的文章， 即是星期尾點又不是點心拼盤看上來大家就沒有吃力大家知道他作為一個學者他可以寫大塊頭的文章 所以英文叫做protestant,就是反對他這樣搞 以前我都聽過,就算怎樣,真的多口仔,你都會聽的,聽聽說吧,說話吧,說話吧,玩我,又玩得夠了,又玩我,你說的,你說我竟然跟這麼多賤人做節目都可以,那是你說的,我重複我而已 上個星期六,這個獨口仔做節目,你知道公務員很厲害,為什麼要說呢?不是為了是非。香港電台作為公營廣播,好像說廣告,試試聽到這句話,香港電台作為公營廣播,曾志華作為一個公務員,如果退休起碼拿回400萬。 有的,然後一個月八萬,你以為是政務司長嗎?一個月拿兩瓶兩三瓶東西,少了,拿了四球,好了,他又不是首長級,你做節目,你公營廣播就不可以缺謀私,不可以公職人員行為不當,他現在為自己在鋪路,涉嫌都不行,每天就在那裡擦DBC鞋,因為想跟他撐路嘛。 想去那裡,現在就說DBC上個星期六,我們聽眾告訴我,你沒有聽的,我沒有聽的,我聽眾說,他就說DBC現在很有機會可以在傳媒界大展宏圖,大展拳腳,第一,因為有撐哥英明領導,第一點,第二點,現在派的收音機 因為黃楚彪,拆黃楚彪鞋,黃楚彪用了差不多2000萬,準備動用超過2000萬的,其實連安裝,就幫的士換機。你跟他買了廣告,那次我記得你在這裡。他就說,這個刀口仔成機踩我們,他就說,跟以前我們派給的士拿的膠機,真的差很遠。又2000多萬,第二件事,他又不知道, 現在DBC還在賣的膠機都是那些都是那些機來賣的現在是71在Circle K賣的都是那些來的我在家裡聽到膠機有什麼問題有沒有問題很聰明因為我的關係做到全世界最便宜的日門版說明的了很聰明的每個人都好像曾志華那樣吃文芝文糕 你現在可以買一部英國的,你用光綠,用光紅的嘛? 沒問題,時間內,又可以找他去,不是時間 找些老友來說話,今天我挖你背部,花鬼佬說 Scratch 公務員事務局應該正視這件事要立即封咪因為有既得利益有潛在的利益衝突所以多口仔曾志華又是你跟他做的節目沒有完全沒有我想說為什麼你這樣的人你可以一天都沒有即是他更壞過你平時做的幾個 對不起真的對不起我看不起他你不夠班啊你旁邊一定做是趙太趙太你好趙太是啊大班阿森哥你好現在我覺得你說移民的這件事那些小孩子應該是移那些退休的就無需移為什麼呢時日無多我們想著的<笑> 我們打算的了整班一起去申請公屋一起早上喝茶打麻將到老的時候一起送老人院和那一區是不是我們應該要想辦法來對付這個政府你罵他沒用的不是現在罵他沒用的真的是啊浪費我以前很生氣現在我不激氣我現在要自己跟自己舒緩一下我幹嘛要跟他激氣呢 我就要想辦法來對付他為什麼小孩子要走呢小孩子為了自己的前途怎麼可以這麼沒自由的空氣生長我們幾十歲就說我們拿他拿他公換我們最好叫梁振英派多些錢你要想辦法對付他要跟自己 這個不是公民抗命的一種是啊我一早已經公民抗命我這個區一向都是垃圾分類的我已經做了很多年我現在什麼都不分丟下去算數我為什麼要跟這個政府做事不是垃圾分類跟自己做事都不是的我分別的一年有幾千萬的自由行來香港都不分類你就分到夠你就垃圾我做 我做什麼要跟這個政府不值得我為他做事我現在將以前捐款的全部剪掉總之這個政府是不關我的事的我跟他劃清界一刀兩斷是啊我覺得這個另類的公民抗命是比較積極的一斷二絕自己要想辦法來對付他他現在不斷用他的語言藝術弄得好像 歌舞昇平香港我做得多好我很厲害他在騙人但你自己在激氣你自己想公民抗命自己的公民抗命我們支持你移民的人採取一個不同政府合作現在我們全班的退休都是這樣叫子女移民給錢然後我們拿公務拿公屋老了拿老人院 如果大家都不幸的90歲你是養我30年好多謝你阿森哥你記住下一位是馮先生馮先生你好馮先生馮先生你好我第一次打來電台加多一點緊有第一次的我是自己有我很捧你場因為我喜歡節目聽因為如果沒有鄭先生發聲我就不舒服 現在天天就不聽聽夜晚沒有你的聲音不舒服如果我死了這個台就倒閉了不行的我上星期去了美國玩我都是聽著你的心機電話網上都聽著沒有了香港感覺一定聽你的聲音是多謝你有什麼高見發表呢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因為我的工作但是幫你打氣沒錯 工作就不方便在這裏說不要說了無謂無謂害你有人問你聽什麼你就聽TVC就可以了我一定說D100因為我同事都是因為做事又聽但我不應該我不說我們做什麼工作但想想都做了知道了好那要去辣姦了我一定捧你場好謝謝拜拜 還有盧女士的電話旁邊盧女士大班你好志森你好大家好因為你在商堂那裡聽吳志森那些我又聽看那些你真是你一定是抗中聯港我不敢說我又很愛香港 當然了我們每個都愛香港那今天不會坐在這裡 我很坦白告訴你，如果是我的孫或者我的子女，可以移民，我可以叫他們移民，即是鼓勵他們，是因為我們個個都是把關仔女，因為香港是沒有的，沉淪下去的了，沉淪下去的了，是啊，要讓梁振英是這樣的情形，梁振英每做一天，香港的核心價值就侵蝕一天。 很快還未做完五年他未落台，香港都玩完了，真的玩完了，因為他竟然昨天很坦白告訴你，我是看著那些互聯網那些，他是找警察怎樣對那些示威者，那些沉默示威者，是啊，是找我們香港表達的訴求都不可以聽，我就想表達這個意見，我真的覺得香港是 沒得救的了，慘我都不想看到香港有這樣的情形，是啊，我現在說起來我自己都很悲哀的，是很無奈又悲哀，是吧，不是真的很悲哀，因為我積極一點，我們一於上街叫梁振英下台， 好啊好啊， 好嗎， 好啊， 好，多謝你啊， 多謝你大伯， 他有沒有人睡不死啊，香港， 很灰的，聽到這些電話，是吧， 你會很沒癮的，但是 剛才趙太的方法也是一個方法，就是吃窮他，就是這樣，他的做法就是吃窮他，吃窮這個特區政府，最慘的錢不是梁振英的，是我們的，即是我們拿錢硬是被人擺在錢坑裡，撩不出，扔爛錢，怎麼撩都撩不爛，就是唯有慢慢撩，撩啊撩啊，希望撩出這些錢出來，逐元逐元這樣撩出來，是這樣的。 梁振英呢，老實說，我都不明白他做過什麼好事，一世人有沒有做過一件對的事，越來越奇怪的了，做些事。我想問問，我想說昨天梁特首去北角那個論壇，在灣仔，我就發現排隊的全部都是老人家，進去那些全部比較穿西衣服，那些什麼不知道什麼人，那是工聯會，民建聯，那些老人家 要求什麼福利，又要求什麼福利，那些老人家都要說堆了二十多年，屋又沒去份，那些老人家拿600元而已，其實都很淒涼的，其實要付出很多體力的，是嗎？我覺得你這些梁振英搞到今時今日這樣，好像那位女士說，升歌沒升平，自己又欺騙自己， 自己又騙自己的，假的，全部是假的，第一耳又聾，眼又聾，我們又不要歧視他，不過他不是這班人，真的不是為了去出席大部份，不是想表達意見，是受人錢財替人消災，純粹是撐場，為他們排隊拿票。 老人家是人都看到，老人家要求什麼，老人家是不是，你說他老人家要求什麼，要求有一個安享晚年，得到政府的照顧，付出了這麼多代價，但你就不要玩他，你不要連他尊嚴都玩，他現在的關鍵就是有沒有全民退休保障，有沒有多些生果金，還有他的子女，即是他下一代，即是他的子孫， 可不可以還在香港安居樂業，安身立命，是這樣的，沒錯，但是老人家的個個都是移民了，移民了，還有什麼福利可以拿到筍東西，你說算了，我們繼續爭取，不可以這麼消極的，好吧，謝謝，佔中，下一位聽眾，洪先生，你好，大家好，你好，大班好，你好，我想說一說，昨天看那個 特首的落場做數真的很噁心，難為他還好意思，梁振英還好意思說，哎呀，一場比一場的秩序好，當然好啦，大哥，你現在就來 下次百分之一百是支持你的，裡面那些人全部連女長毛都不會進去。梁振英，你不要再搞那麼多微服出醜了。你搞這些事情，半夜旅長毛說六架旅遊巴車的公公婆婆去那裡拿了位，然後還要他配合提早派籌。 你為什麼不提早公佈？如果提早派籌就會提早派籌，你為什麼不說呢？你怎麼可以這樣呢？既然是這樣，以後如果他下區，我們杯葛他，讓他裡面，然後開記者會去聲討他。為什麼呢？如果他裡面全部100%是支持他們自己那班愛港力，他沒有公信力的，你不用跟他爭的，不用半夜去跟他爭飛的，你只要杯葛他。 市民等他全部百分之百是梁振英的人，他就很懦弱了，即是忍無可忍。還有那個逆線行車這件事，我真的要追究究竟是誰度的這條橋。警察咯，為什麼這樣說，我覺得是重要呢？因為這個自從梁振英上任，他不斷破壞香港的法治、一國兩制，他那些陳茂波又醉駕又衝紅燈又咳雙白線，接著他還弄了逆線行車。你這個逆線行車，你將來有些人有逆線行車上到法庭， 他可以跟法官說，我不行，你千萬不要制，死定的，梁振英做得的事你一定不能做得的，你不是特首嘛，大哥，還有那個香港的Billy仔，香港自決那個，哦，那個挺威風的，又有保鏢保護他，可以公然警察去監視他，這個是無法無天的， 不是保護他，他怕他被人打， 這個跟大陸的遊客那種被人軟禁呢， 是沒有分別，我覺得這件事我覺得希望立法會議員或者長毛去跟進這件事，因為如果這種做法是行得通的話，我們以後參加七一遊行或者六四燭光集會之後，有些便衣跟著你回家，不斷跟蹤你，你想想我們的社會可不可以接受這種警察是濫權，因為他沒有違反，他沒有違反。 你對警察態度誤解了， 這個一哥告訴你。 中國的外交部又發表駁斥英國那些叫他不要干涉香港事務，我覺得為什麼他每次都要說這些什麼說三道四這些說話，他是不是忘記了中英聯合聲明是英國有份的呢？我覺得如果你一個真的推行真民主的中國，他是不是應該說 我們歡迎英國或者世界其他國家來監察我們的民主， 因為我們將會推出的2017普選 是一定符合廣大的民主，洪先生我們當然認識你，我們將你的名字會交給特首辦，他們正在請新聞統籌專員找你說話包定，好過美姐，我覺得他為什麼要排斥別人呢？怎麼說歡迎監督我們的普選，我會寫一份推薦書給你做那份工，有沒有興趣啊？老實說，就算是 我有自己的個性，當然啦，大哥，我很想說一句埋沒良知說話， 你有空打電話來，你不要怕，多謝你，我發現很有自己的個性，很有自己的個性， 然後現在外面外面即是我去加拿大那邊，那些外國人已經認識問我們，究竟你是香港來還是大陸來的，所以很開心，他們認識我，如果不是我們就慘了香港人， 我見到一些比較斯文的中國人，就會覺得 因為最近我就這樣，我聽到一個太太說，我最近我先生在住醫院，那就隔離床有位在北京的伯伯在那裡住，那個 住一天都三百多，總之一個月就很貴，已經幾千元一個月，現在已經六個月了，但還在住，他有養了很多病，他說你這麼貴你怎麼住，我說不要緊，這個是梁振英給的，他們覺得很驚訝，直接覺得很驚訝，問他為什麼。 那個人立刻說不可以輸，原來我們香港人自己拿不到這些福利，全部被他們的人拿了。什麼名目啊？不知道，私家醫院就不會政府給的，梁振英給，可能意思就是梁振英可能 其實現在香港人，你說這種抗議示威的問啟，其實如果有人在舞人去示威，舞人去抗議，反而他不會搞，他根本想做大龍鳳，就做給你看，有他自己，有他不是在北宜館，你會不會入去，你會站門口，人家在北宜館，死人關你什麼事，有他送殯，有他瞻仰遺容，好吧，好多謝你說，就是這樣，正話這位女士那樣的inspire了我，啟發了一件事，以前我們在加拿大呢， 生活或者有浮，我們經常說如果你做那些壞事就扮日本仔，不要影響我們中國人的形象，以後我們香港人去旅行如果做那些壞事就被暗伏China，我不會的。下一位聽眾張女士，你好，你好，阿森哥和大家，你好，首先我就講了一些 另外提我啲嘢先，咁咧我哋就平時咧朝頭早咧就聽阿大班同阿林伯啦，咁啊下晝咧就阿小班就同阿森哥啦，咁但係咧我即係阿小班咧我知道咧阿大班真係係國外將嚟㗎啦。 但是因為他的聲線令到我們很多朋友，很多人投訴，我又不明白為什麼人投訴的聲音很聽，整個女旗不是啊，他的聲音一是就高一是就忽然間低到聽不到聲音，我都不明白，我看Facebook看了很多投訴，但我不明白，我又沒有問題，我聽又 不是啊，真的，我們介紹了三四十人都有了，個個都是這樣說的，所以現在搞到我那時候，那為什麼跟阿森哥做的時候沒有人投訴這件事？你跟阿森哥做的時候，小班跟阿森哥做的時候，我又是忍不住，又是沒有聽，總之逢小班做你就不聽了，不是啊，我不是說不想聽，而是因為我教小聲， 他又後面又聽不到了，然後我教大聲那條街那些巷那些人，你知道我們那些屋啦，門口對門口，哇你忽然開了這麼大聲，又欺負人真啦，所以我們家裡有三個人，我三個人都要聽，如果我插個耳機，我自己聽，我研究一下這個問題，我跟他談談。另外就想說說那隻狼搞那麼多事，我覺得那些人很傻，為什麼陪他瘋呢？ 好像剛才那位先生說得對，背過他，由得他們搞，那是大班來的，背過他是吧，背過他的不要去，為什麼要跟他排隊又要跟他示威，我直接當他沒有，他自己搞得多都沒有癮，是不是， 自己對著鏡頭說話算數， 是的，讓他對著鏡頭說話，現在我呢 現在我最開心就是阿森哥和阿大班，早上林伯同他真的要想想辦法，如果我真的是我的事，當然那天因為阿森哥也是我偶像，大班更加是，沒有阿大班那天我就更加就是，總之大班森哥我都睡不著，沒有大班就睡不著，真的很多人都是這樣說的，因為他頂不住了，他一下呢 聽到你直接聽不到，一下忽然間一百度，忽然間就得十多度，你真的怎麼聽呢？聽不到嘛。OK，多謝，我不該你，真的是。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人為什麼經常針對阿小班，其實是不是真的這樣呢？我就好像不覺得，我覺得OK的，我有聽的，我有聽的，那為什麼我都要問一下，為什麼人真的這麼說大小聲，就各有特色，我自己覺得，一時大一時小，就是這樣，各有特色。但是不是的，我覺得有針對性，為什麼呢？他跟你做show的時候沒有這些投訴，是嗎？ 他是做了之後就多人說了，是不是有人因為聽慣我的聲音就平的，老老實實你的聲音是很差的，聽慣了，是吧？這麼差的，人們覺得好，這樣睡得著，這些奇怪，今天吃了些東西，咳嗽，比平日更差，今天不知吃了什麼咳嗽，所以 小心保護自己的聲音，無所謂，反正不要這麼壞，不要放縱，我們這麼老了，做老人家就難聽說時日無多， 我們勸你不要吃那麼多月餅，還有可能吃甜的東西多，喜歡吃你都不要吃那麼多月餅，吃甜的東西多，沒什麼益的，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明天同樣時間再見，接下來這個節目就是 怒漢鬧鬆，沒錯，就是劉世良探長和周博賢，今晚就有個新節目，女王啊，嫁到啊，嫁到一到三，好，拜拜，D100，D100，講真話，談公義，好憐憫，D100，大聲台，還聲於民，還聲於民。